给未来的自己。 站在狂风的天台，一望无际，这一座孤独的城市，在天空与高楼交界的尽头，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？阳光铺满这一颗宁静的我，隔绝了喧嚣和冷漠，川流不息的人游荡在街头，谁能听见谁的寂寞？找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找一颗心惺惺相印，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，没人能取代。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坦荡。夜雾笼罩灿烂的一片灯海，多少人多少种无奈，在星光里遗忘昨天的伤害，一觉醒来还有期待。我不放弃爱的勇气，我不怀疑会有珍惜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。一天一天一天推翻一天坚持的信仰，我会记住自己现在的模样。有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有一颗心惺惺相印，抛开过去我想认真去追寻未来的自己。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坦荡。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。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坦荡。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。 谢谢。